8月25日星期一，欢迎大家收听八五二 talk，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Tommy， 我是另一个节目主持人明哥。 咁样咧 ，Candy 咧最近星期一都系会放假嘅。咁样不如我哋讲翻寻日一单都好。 我唔知佢嘅另一半同埋之又系咪都系放假咧？ 应该都系就翻。 如果唔系，咪制造咗好多离奇嘅机会。 离奇嘅机会做啲咩？ 唔知啊，要问下 Candy 啊。 即系大家。我哋八五二嘅員工假期咁罕有，咁啊梗係要嗰日梗係要好好同呢個伴侶享受噶啦。 話唔定誒 ，Candy 遲啲會好似唐英年咁樣。 即係哇！即係一家大細開開心心。咦？但係要先有啲課外活動喎。 係。個課活動係咩咧？好 hit 喎！呢個課外活動。 呢個課外活動咧，原來咧就唔係話講佢之前嗰啲課外活動，就係講緊呢個淋冰水挑戰嘅。 哦，今次有唐太粉㗎嘛？ 有唐太粉嘅，咁其實呢啲淋冰水挑戰，咁當然啦，我哋都要事先都要講清楚，咁當然就係為一啲 ALS， 即係嗰啲佔中人證嘅受害人咧，咁就去籌款嘅。咁唐英年，咁但係而家大家都知道玩到好多㗎啦，咁其實都開始有啲悶啦。咁但係咧。唐英年的淋冰水點解會咁受歡迎呢？就係、因為咧，第一就係佢當然就係成家人一起玩，玩得好開心啦，拉實落泳池咁樣。第二就係佢邀請咗呢個梁振英舉家一起去玩添啊。 係嗱，即係咧，我覺得咧，唐英年就真係都幾唔話得嘅，因為咧嗱，大家知道佢自從即係選特首輸咗之後咧，咁啊過住啲悠哉悠哉嘅生活啦。咁間唔中啊，見到佢出嚟個樣咧，有一段時間直情係發咗福添嘅。咁啊，據聞佢之前又去呢個世界各地旅下行啊，咁樣啦。咁啊，然後啊，每一次出嚟嘅時候，有啲好多時候啊，唐太就喺側邊就如影隨形咁啊，咁啊眯起對眼笑笑口咁啊陪住佢啦。咁好似生活好開心。咁呢一個淋冰水咧，咁啊，即係有啲朋友就梗係挑戰呢個唐英年啦。咁佢就選擇咗咧，似乎佢都係度假中嘅，因為嗰個就似乎唔係佢屋企個泳池嚟嘅。 據說好似佢屋苑， 屋苑 好似有啲 咩？我見到因為後邊咧就擺咗一立嘅，即係起碼有五六張嘅嗰啲太陽凳。咁冇理由你因為屋企要擺五六張太陽凳咁多人。咁多人喺度曬太陽㗎， 呢個唔係日度嗰個嚟嘅，肯定。 咁啊，所以咧，佢咧即係就喺個泳池邊就想慳水。咁啊，淋嘅時候咧。係好似唐太就首先撥水去，即係撥啲水去俾佢嘅。咁啊，本來佢係想捉埋自己嘅老婆啦落水㗎，點不知就捉唔到，就失敗咗。結果就俾人推咗落去泳池。咁啊，於是嗰條片又都好開心啊！你見到，因為咧好多好多後生仔嗱，唔知嗰啲後生仔女同阿唐英年同埋佢老婆咩關係啦嚇？ 應該 咁，但係總之咧就樂也融融，玩得好開心咁大家就推下一個，推下一個，最尾咧就好似都成十個人咁滯啦。咁啊就一齊喺個泳池嗰度咁啊跌曬落水。咁佢就其實特別講到咧，就知道咧梁振英嘅工作好繁忙啊。咁啊唔知係咪都知道佢嘅家庭關係都嚇麻麻地啦。咁啊，所以就希望提供個機會俾佢，可以就有一個即係全家人嘅活動時間。咁所以就知點解要點名挑啊呢個梁振英機啦。 不過咧，梁振英咧早已講明咧，只會捐錢咧，就不會參加呢個遊戲嘅。咁但係唔知今次有機會一聚天倫之樂舉家，因為佢係挑戰舉家啊嘛，唐英年。咁嘅話會唔會即係可以借啲意，即係又做一場？公關技巧、語言， 或者係可能個即係齊恩啊，就唔理佢啦。跟住可能講齊恩個媽媽嚇，跟住齊恩嘅母親，跟住就話：哇，潑水呢啲嘢黑毒涼薄咁樣。 嗱，真係涼啊！真係涼。 咁啊，所以就即係梁振英就之前就冇應嘅，咁啊今次就未有最新回應喎。係啊，咁啊，嗱，唔知呢個淋冰水挑戰啊，即係最尾會唔會即係梁振英改變初衷啦？不過實際上，我覺得呢個淋冰水都玩到就嚟爛曬㗎啦，咁啊都爛得幾徹底㗎啦。咁啊，但係我諗都要再一次呼籲大家嘅嗱，我哋八五二啊，由清源就淋咗啦，我自己都嚇有人點咗我名啦，嚇咁我都淋咗啦。咁啊，但係我覺得都要呼籲大家咧，即係唔好係當係三分鐘熱度啊，即係始終咧。呢啲咁嘅佔動人咧，因為唔同台灣也好，香港也好咧，佢哋嘅組織都講緊啦，做咗十幾年咧都唔夠嚇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嘅成績。 做得多。 係啊，咁啊嗰個籌款，但係你呢一個禮拜一兩個禮拜嘅成績，咁冇理由跟住要用十幾年噶嘛。咁所以即係淋冰水以外，真係唔好三分鐘熱度。我已經決定咗㗎啦， 月捐。 月捐，即係攞咗一筆錢出嚟咧，就月捐呢一個每月100蚊，咁啊起碼捐足10個月。 哇，咁樣呢個都無疑一個唔錯嘅做法啊！ 係啊，咁啊，希望都多啲人知繼續參與啦。咁係咪有第二樣嘢講嘅？ 冇錯啦，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今日阿范徐麗泰咧今日出咗嚟講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就上咗去北京嗰度就準備開呢個人大會議，咁樣咧我哋香港即係嗰個政改，即係我哋嘅行政長官嘅選舉方法咧，似乎都好快出爐噶啦。咁但係咧范太今日出嚟講嘢咧，即係佢平時都即係。都是會幫中央講說話的啦，但係好少比較好少咁強硬嘅。咁佢咧就真係點名批評啊戴耀廷啦，就話佢就唔好欺騙啲年青人咧，就去參與佔中啦。另外咧，亦都有講到咧，就係話咧佔領中環，即使係做到點都好咧，都唔會對中央政府啦帶嚟任何嘅威脅性嘅。 嗱，我聽佢呢一個講法嘅時候，我最初咧就眼前一亮，咦？唔通范太講下啲人話嗱，因為大家其實一路咧聽緊呢一個佔中咧，其實從來都覺得呢一個佔中嗰個威脅性係被誇大噶嘛。即係譬如大家睇翻七月二號嗰個所謂嘅預演佔中咁樣為例啊，咁雖然有500多人即係堵塞中環啫，咁但係最尾其實只要清場，咁佢哋又願意俾你抬走，咁其實都堵塞唔到幾多。咁老老實實你講，就算10,000人，咁我俾你塞曬成條遮打道，好未？就算俾你塞咗其中一條啊告示打道咁樣，或者再主要嘅路，咁其實10,000人都塞唔滿成個中環噶嘛，係嘛？咁你見到下即係嗰一日反佔中大遊行，講緊號稱20多萬人都塞唔曬條街落，10,000人憑咩塞曬條街咧？係嘛？咁所以即係所以一聽啊范太咁講，我就覺得啊，唔通即係范太都其實嘗試即係幫下口講下，其實佔中嘅影響唔係好大，大家唔好咁驚。不過 之後就 有效做係啦，即係始終即係原形不露，始終會原形不露。 狗口都係長不出 啊， 咩牙嘅？ 象牙始終係唔可以從一個人口度生出嚟嘅。 哎呀， 嚇咁啊！跟住佢就即係講咗3點啦，因為咧而家講緊咧佔中又唔係即刻會發生嘅，咁啊講緊係會一波又一波嘅抗爭活動出現啦。佢就話如果有一波又一波嘅抗爭出現嘅時候，就即刻諗起就有3個影響。第一個影響就是影響即係香港嘅經濟啦，話會影響香港個經濟評級啊，影響香港經濟發展啊。嗱，於是咧你就會逼嗰啲咧嗱本來都唔想出嚟嘅人咧，就會出嚟同你即係對抗啦。咁一聽，咦，張榕都係咁講嘅喎嚇，張榕上咗阿范太身。咁跟住另一樣嘢就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啦，啊，佢就呼籲呢一個即係戴耀廷就喂你自己搞抗爭就好啦，你唔好叫埋啲後生仔落水喎。 呢啲咧又係即係將啲説話擺喺人哋嘅口度嘅，其實即係不嬲戴耀廷嘅講法咧，都係即係就唔希望年輕人參加，都甚至開始講法係40歲以上噶嘛。 梗係冇錯。 後來先至話18歲以上啦咁樣，咁我哋就見到即係其實又係典型嘅做法，就係屈你咯。 呢個第一啦，嗱記唔記得嗰陣時咧，阿周庸咧咪同嗰個先大嘅律師。馬大狀咧，咪出嚟就知要都係呼籲佔中。 啊，做翻大狀未咧？佢 應該停完牌啦。 應該停完牌啦。 係啊，咁啊，咁即係唔好再講粗口，就應該唔使停第二次。咁啊，嗱，佢嗰陣時都係話叫你嗰啲佔中，你唔好搞啲後生仔啦，你唔好搞啲學生啊，好慘嘅佢哋咁樣。咁其實從來都冇話過搞學生嘅。你就算睇翻即係7月2號預演佔中嗰次，其實由學聯發起噶嘛。嗱，學聯梗係肯定係後生仔啦，係咪先？咁人哋嗰陣時佔中三子戴耀廷都話：喂，我唔認同呢個時候應該即係去發動佔中嘅。不過即係如果你學聯咁樣去預演咧，我就尊重。咁啊嘛，咁其實香港嘅後生仔有獨立自主噶嘛，你會唔會自己決定咧？ 不過只可以講，我明白你嘅意思，完全明白。即係香港嘅學生仔係其實唔係唔明白，我覺得根本就係想將謊言說100次就變成真話。因為你諗下，當個個人都喺媒體咁樣講嘅時候，咁。不是個個都有時間去分析邊個啱邊個錯啊嘛，咁咪啊年輕人永遠都係被控制，都係俾戴耀廷呢啲咧喺背後咧好似傀儡咁。 唔係，其實調翻轉，我反下，我覺得可以呼籲一下咧嗰啲反佔中咧，你唔好再俾啲錢氹啲後生仔去遊行啦，咁樣會扭曲佢哋價值觀㗎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係第二點啦，第三點咧啊佢講咩啊？第三點佢就喺度講緊咧，即係呢一個佔中咧，佢就話要越強硬的話咧，中央其實就出嚟會企。企得越硬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仲講緊即係嗰陣時中英談判嘅時候嗰個例子。咁但係我就即係真係諗起啦， 過去嗰三十幾年，其實香港人都唔係冇呢個民主嘅訴求啊。其實一路都提出話，即係我哋要爭取民主，我哋希望落實呢個真普選。就算啊，講緊啊，上一次政改啊，其實都係冇硬過，都係軟淋淋噶嘛。結果我哋得到啲咩咧？ 即係咧，我呢度就好認同阿公民黨啊梁家傑嘅講法啊，黨魁佢就係話過，即係好幾次我哋都係接受待住先啦。咁即係我哋待咗啲咩翻嚟咧？係咪真係會有進展咧？定係反而係一個倒退咧？你諗下第一次，今日歐嘉倫都有篇文就講到第一次特首選舉有八個人出嚟選嘅， 其中有四個係名不經傳㗎，即係四個係普通嘅市民嚟㗎嘛。咁你而家反而係即如果要嚇講緊要過半嘅即提名先至可以俾佢出閘，咁好明顯係一個倒退， 嚴重嘅倒退咯。 係啊，咁所以即大家其實歷史上面有印證啦。你過去嗰三十幾年嗱，以前我哋即香港嘅泛民主派從我哋所謂嘅高山大會，高山大會點解叫高山大會？因為高山劇場搞嘅，高山劇場都已經重新裝修咗啦。 啲小朋友都已經唔知道咩高山大會添啦， 係啦，咁 包括我， 係你未出世嗰陣，咁啊跟住嗱，即中間因為發生過即六四嘅事件啦，到其實泛民主派嘅人唔係完全冇辦法同中央去溝通嘅喎，即發表過唔同嘅一啲嘅立場書啦，嗰啲咩政改啊，甚至乎你諗下嗰啲爭取普選的，為何後來要加一個叫什麼真普選聯，就是因為我們以前只是講緊爭取普選，到現在發現原來有假貨出現的，其實一直都是跟中央去談判去溝通，甚至乎其實戴耀廷那時候去講到為何要發動佔中，原因都是很清楚的，就是因為談了三十年都有了，最後都是得個吉，咁你只係焗我用一個，即係你真係逼我出嚟抗爭啊！ 逼上梁山。 係啊，咁所以就先至會有呢個佔中嘅出現。咁所以范太一咁講嘅時候，真係唔該阿范太你自己答一答香港人。咁過去嗰三十年，好好咁同中央傾，你佢講到咁了解中央啦，自己話呢個戴耀廷啊，你唔了解中央。咁你咁了解嘅時候，你俾咗啲即係中央俾咗啲咩香港人咧？喺呢個民主路上，即係我覺得唔好呃香港人咯。 咁樣其實即係亦都係見得到，其實即係佢話經濟會受影響，冇錯。其實即係佔領中環本身霸佔嗰條路，你都講過好多次，其實就根本就影響唔到香港經濟幾多少噶。 佢 自己都有講噶，其實個影響係誇大咗噶嘛。 喂，咁但係其實點解最後有咩評級下降啊？嗰啲倒頭嚟嚇啱，真係會評級下降嘅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咁就係因為你中央政府真係話會制裁啊，又話會點樣去克扣嗰啲我哋啲好處啊咁樣咁。其實所有嘢到頭來咪係你自己做 乜嘢？如果到時你要出動解放軍話出動防暴隊啊，催淚彈去鎮壓，咁香港嘅評級就一定下降啦。但你放諸世界各地啊，即係唔係香港先至講緊呢個公民抗命噶嘛？我哋其實都係參照緊一啲外國嘅方式嘅啫，譬如印度啦，譬如呢個黑人即係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啦，以至到南非嘅呢個曼德拉啦。你睇下呢啲嘅國家，佢哋經歷過呢啲嘅公民抗命抗爭運動之後。究竟個國家是進步了定是退步了先？是不是全部都是進步了的？全部都是成為先進發達的國家，是吧？南非就更加是全個非洲裏面最有錢最好的國家之一啦。那如果學范太說是會拖垮這個國家的，那請你解釋給我聽，為什麼這些國家又沒有被拖垮呢？咁啊，過兩日就有 Kenny 翻嚟。 今次終於唔係下個禮拜 啦。嚇，過兩日有 Kenny 翻嚟，到時就有 Kenny 就同大家主持呢一個八五二湯啦。 好啦，各位聽眾，拜拜。 拜拜。